清溪边，江水浅，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，心满是情话，却是未能言，只因今天芳心似蜜圈，曾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勉，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，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，未想一起结并低眠，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，将必终生追忆这段情，可否再想清放下图哀怨，一起再祝姻缘事。天溪边江水浅，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，小水仙夜人恋，可否应允今生两边天，曾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勉，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，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，未想一起结并低眠，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，将必终生追忆这段情，可否再想清放下图哀怨，一起再祝姻缘事。清溪边江水浅，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，小水仙夜人恋，可否应允今生两鬓天。曾共你挽手 吻过